国的蓝天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，白云为我铺大道，东风送我飞向前。朝霞在我身边飞舞，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啊。水兵爱大海，骑兵爱草原，要问飞行员爱什么，我蓝天。我爱祖国的蓝天，云海茫茫，一望无边，春雷为我敲战鼓，起了彩门，迎接着战鹰胜利凯旋啊。水兵爱大海，骑兵爱草原，要问飞行员爱什么，